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Let me switch this low real quick. 有些时候呢，先听歌总比先说话要好很多。今天我就选择让大家先听歌的形式来跟各位见面。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 Gone， 来自 Buzzy， 他拥有着黎巴嫩和美国的血统啊，你想想是有一张多么俊俏的脸庞呢。从小就极具表演的天赋，他除了非常喜爱模仿猫王 Elvis 和 Ricky Martin 之外，他还学习了吉他等乐器的演奏。高中结束之后就跟随父亲搬到了洛杉矶，开始对音乐事业的追逐。在受到 Justin Timberlake 和 Bryson Taylor 对他的肯定之后不久， Buzzy 就发行了自己的单曲叫做 Alone。 2017年他又陆续发行了 Sober, Beautiful 和 Got Friends， 但是呢他都一直不温不火。之后发行的 Mine 这首歌也是真正的让他火起来。什么原因呢？因为这首歌的节奏实在是太有创作的空间了，所以一众网友用这首歌拍成了恶搞的视频发布在 YouTube 上面，直接将 Buzzy 送上了2018年1月 B 榜的 Hot 100榜单。这感觉有点像现在的抖音哈。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叫做 Sleepwalker 梦游者， Check it out。 I went to the beach, I felt nothing. I listened to beats, I felt nothing. I went to a bar, I felt nothing. I totaled my car, I felt nothing. When I watched the hills, I felt nothing. I felt nothing. My card was declined. I felt nothing. They made me a star. I felt nothing. Oh, I broke a few hearts. I felt nothing. Cut into my skin. I felt 刚这首歌来自 Bonnie McKee， 叫做 Sleepwalker。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刚才这首歌来自 Bonnie McKee。 12岁的时候呢， Bonnie 就成为了西雅图少女唱诗班 Primeval Sea 的一员。在这个唱诗班时期呢， Bonnie 曾经就录制过两张专辑，叫做 Jackson Bucky Meets the Theater Girls Choir and Kennedy 2000。 16岁那年，由于太多的优秀的艺术家跟他同台竞技，所以他的专辑表现并不卓越，因此被公司就放任不管了。但是之后他和 Katy Perry 共同创作出包括 California Girls Teenage Dream Last Friday Night 和 Part of Me Wide Awake 以及 Raw 等大热单曲之后， Bonnie 才逐渐的被大众所知晓。除此之外， Bonnie 还曾经与人合作为 Terry Crews 写过 Dynamite， 这首歌成为了英国数字音乐销量排行榜的第二名。当然也为 Britney Spears 写过大家所熟知的 Hold Against Me。 我上面提到的每一首歌你都非常的熟悉，但是你却不知道这首歌的背后竟然藏着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依旧来自于 Bonnie McKee， 这首歌叫做 American Girl。 你能从这首歌里面窥见到非常非常标准的美国 Pop Music 的样子，我们来听一下吧， Check it out。 I'll see you. 这首歌来自 Olympic Airs， 叫做 Lose You。 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首歌曲，于是我的私心让这首 Lose You 出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歌曲来自于蛇叔 DJ Snake 携手美国的唱作歌手 Max Faust 推出单曲，叫做 Broken Summer。 当然与上次发布的单曲 Different Way 不同的是呢，这次蛇叔开始改变歌曲的节奏，用那种比较稳健慢速的鼓点和 Max Faust 的叙述，让我们感受到了北半球的深秋。不信你自己听吧。今天听到声依旧来自于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本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欢迎你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搜索一下朝夕 FM， 或者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当然今天半小时之前的最后一首歌，听着这种复古的节奏，让人有点忍不住拉上亲朋好友，穿着喇叭裤，穿着复古的着装，然后跳起舞来。这首歌叫做 Second Day Uptown，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Pressed on the dirty floor with all these trouble ticket stubs. Big feet above. I'm a man, I've got reasonable abilities. And I was told that they're gonna be some use to me. Whatever happened to the things I would reflect upon, I guess I'm losing track.We'll be right back.